star, 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 B 毕淑静，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资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台北市长柯文哲创立台湾民众党，今天的创党大会上也通过了党章，党章提到对外关系上采务实路线，争取台湾最大生存空间，确保主体性。党员规定年满16岁，具中华民国国籍者可以申请入党，允许双重党籍，不收党费。台湾民众党党章共5章26条，党章规定台湾民众党简称为民众党，以台湾为名，以民众为本，实现党的理念还有纲领。党章提到台湾民众党为全国性政党，主事务所设于台北市。台湾民众党宗旨为台湾的整体利益和民众的最大福祉，确认民主、自由、多元、开放、法治、人权、关怀弱势、永续经营的台湾价值得以具体实现。党章主张政府应该秉持民意、专业、价值三项施政准则，落实开放政府、全民参与以及公开透明的运作方式，以清廉勤政爱民为从政守则，服务国家社会。党章规定民众党遵守国家现有宪政体制，内政上强化国家治理，心力除弊，对外关系上采务实路线，争取台湾最大生存空间，确保主体性。台湾民众党今天正式创党，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亲近幕僚，永龄基金会执行长刘幼彤也出席了创党大会。刘幼彤说，台北市府顾问蔡碧如打电话给他，提到双方都想为年轻人服务，民众党的理念跟永龄接近。今天他不是代表郭台铭，是以个人身份给予祝福，也没有代表谁传过话。刘幼彤说，原本蔡碧如还想邀永龄基金会的董事长，也就是郭台铭的儿子郭守正来，但郭守正不太出席这种活动，所以基金会的事情还是他来就好，出席创党大会也没有向郭台铭报告。台北市长柯文哲今天创党，场外也聚集了独派团体台湾国还有台联党抗议。台联指出，柯文哲为现任台北市长，未来市长、党主席、总统参选人三合一，市政肯定惨兮兮，要求柯文哲辞去市长，签署要选总统先辞市长的切结书，专心总统大选，把台北市政归还于民。台北市长柯文哲创党为2020总统大选增添了更多话题，外界关注蔡英文总统何时与前行政院长赖清德见面。蔡总统今天说，我知道他回国，我们都知道他的情况，也有联络。民进党的团结毋庸置疑，没有问题，不需要形式上的什么会，需要沟通的时候就沟通，一定会在最适当的时候有个最佳组合出现。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28点，来到10394点，成交金额1450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下跌140点，20579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12点，1934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38点，跌幅1.38%，2782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14点，跌幅1.26%，8871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67点，25983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18点，3175点。 台南市政府登革热防治中心今天宣布，中西区开山里、东区大同里、东门里连续31天没有新增本土登革热病例，今天正式解除了社区监测，还有8个里渴望明天开始陆续解除，分布在东区、南区、安南区、左镇区还有新化区。台南市登革热防治中心还说，开山里因为传出了登革热疫情一系爆红，现在终于解除了社区监测，民众可以利用暑假放心漫游开山里，早餐吃肉燥饭、鱼肚汤还有粽子，午餐常常炒鳝鱼面，餐后还有不吃会后悔的古早味冰棒当甜点。中央气象局发布屏东县大雷雨及时讯息，时间到2点15分。大雨特报，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嘉义山区和台南以南地区都不排除局部大雨。高温资讯，今天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都是可能连续3天出现36度以上高温的橙色灯号。新竹县是苗栗县也是高温超过36度的黄色灯号。南部、东半部含绿岛、蓝雨可能出现长浪，提醒您留意。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我是阮慕华，最棒的投资就是政府着手建设，让我们坐享其成，越住越赚钱。 抢进高雄车站特区，双捷核心自备57万起，当包租公稳稳赚，保证包租3年15%高收益。甲山林，高雄时尚地堡，02-2517-2233。 2019夏季国歌，今夏最辣单曲 Señorita。 排行都是冠军，全民男友尚恩曼德斯再次携手卡蜜拉，今夏最辣单曲 Señorita， 环球各大数位平台超热发行。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星。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为善变无情，可是我却好像不想离开你。你是个好地方让我发泄情绪，一个小地方都要遮遮蔽蔽，在你的小地方啊，我是孤影，不想再回。 Afternoon， 各位 Queens and Kings， 不用提醒，这个礼拜有情人节吧？ 八七， 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今天呢，因为我们的哥哥妹妹有意思第二个小时的青春之歌时间呢，有一位 VIP 要来到现场， 是， 所以我们今天的青春之歌，我们就提前到现在这一个小时吧。 所以现在就要青春之歌了吗？就要呼呼呼呼了吗？ 现在欢迎你打电话进来，跟我们分享你的青春歌曲跟青春故事啦，0223639955，0223639955。妈妈， 我不想再吃叉烧包。 你是谁？ 你已经用了五天。 Hello。 嗨，吓到了。妈妈，但是芝麻包可以再吹三天。 叉烧包不行，芝麻包可以。 妈妈。 玛丽要吃叉烧，不是芝麻包。她不要再吃叉烧包了，苏小姐，苏瑞，哦，不能讲名字，拜托你。 嗨，你好。 嗨，你好。 怎么称呼呢？ 我是 Jason。 嗨 ，Jason。Jason 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 你有没有那个 Boston 的那个乐团的那个啊，叫 叫什么？ Boston 的 Amanda， 波士顿的阿曼达。 Amanda， 有没有？ 我们搜寻一下。所以阿曼达是你的什么故事？ 就是高中的时候听的歌啊，组乐团然后弹的歌。 哦，那你的乐团担任的是 领鼓手、 主唱。 哇！ 如果你找不到那一首，你可以找 Summer of '69。 啊哈！ 那你们乐团的团名叫做什么？ 69。 我们叫 Traffic Jam。 哦，塞车哦。 塞车。 大家好，我是 Traffic Jam。 Traffic Jam 有没有力？还不错吧？ 还不错，还不错。 念英文比念中文有力。大家好，我们是 塞车。 交通拥挤合唱团。 哦，交通拥， 交通拥挤。 但你们不是合唱团啊，你们是乐团哎。 就是交通拥挤乐团也可以啊，就是那种感觉，我们散场的时候就会 让大家拥挤， 就是交通，对，就周边完全塞车。 哇， 在我小时候那个年代，对，在我小时候那个年代，其实我们比较没有那个，就是这种。这种景象， 嗯， 因为那个时候你知道戒严时期， 嗯， 晚上都没有人的，可是后来我去听了 Air Supply 的演唱会， 嗯， 想说怎么十点钟怎么可能会这么塞车， 嗯， 我就想到有一天我要组一个乐团，然后叫做交通拥挤合唱团， 嗯，哎，美梦成真呢。 请问我们现在已经在 on air 了 啊？对啊， 是啊， 嗯， 哦，真的哦， 对啊， 嗯， OK， 呀，yeah, 所以那个所以看你有没有 Amanda。 Okay. 或者是 Summer 69这首歌是我们乐团的主题曲。 哎呦， 对，然后你知道那首歌里面的歌词的内容， 嗯， 就是在讲说一群好朋友， 嗯， 他们在年轻的时候组乐团， 嗯， 然后他说，因为我知道，当然我们长大之后不可能这样子永远会在一起，可是 Those were the best days of my life。 嗯哼 yeah, 那 所以、就是、 现在你觉得交通拥挤那一段日子是你最好的时光吗？组团的时候， 真的很超热血。 嗯， 对，因为我们现在这群人还有部分人还在一起，我们还在表演。 哇， 是哦， 那不就是什么上班族俱乐部什么之类的感觉吗？ 没有，我们做街头艺人啊，然后一样有表演啊。 哇哦，那你们通常都在哪里？去哪里看得到你们？ 啊，我们之前在信义区，现在不会去那边的。现在我们就是有的时候有一些活动会请我们去演唱，因为我们大家都忙工作这样子。 所以你们现在还是叫 Traffic Jam？ 现在我们换一个名字，因为我们现在剩下三个人了，所以我们叫做 Sand Jam 客。 Sand Jam 客， 还是有 Jam， 还是有 Jam。 对， 好 ，Sand Jam 客。 因为 Jam 是 Jam 是英文 ，Jam 是那种 Jamming Jam Jam。Jam 音乐的感觉嘛， 希望有一天在路上看到三 Jam 客。 你们可能会看到三 Jam 客，对啊，以前我们在信义区表演的时候，我就当做三万人的演唱会在演的。 那另外两个人，他们的英文名字也都是 J 开头的吗？ 对，马克，你超聪明的。 所以分别是 Jason 跟 Jimmy and 还有 Joe Wang。 Joe 好 ，Joe Jimmy 还有。 Jason， 对， 为你送上你的青春之歌 ，Amanda， 谢谢你， 拜 拜， 嗯，拜拜。 你的青春之歌， 可以从小时候一直玩到长大，这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哎。 我们就从小时候一直玩到长大啊。 哦，原来我刚才称赞我自己啊！瓦力瓦力。 Knowing I love you. 你的青春有哪些歌曲，哪些音符承载着你的回忆呢？0223639955，今天呢提前一个小时开跑的青春之歌时间。 Hello， 你好。 Hello， 马克玛丽。 嗨嗨，你是 阿腾。 阿腾你好。 阿腾，你的青春之歌是 风云变色。 风云变色， 要打去练武士打哦。 没有错。 那他们是谁的歌啊？ 不是五五六六吗？ 还是 K One？ 这我 们五 五六六跟 K One 都有 一起 哦，一起的。嗯， 对。 你有风云变色过？ 我疯的嘞！我疯子，我跟你讲。 这么夸张？ 因为我以前很喜欢五五六六，小那个国中跟高中时期。那我不知道为什么，国中的时候就是人家说我喜欢五五六六，哇，是哦，主流，很棒。嗯，大家就觉得很棒。然后 现在像五月天一样。 对对对，就我上高中的时候说我喜欢五六六，嗯，就是全班只有两个喜欢五六，就我跟另外一个女同学，嗯，然后其他班上那种同学，就是好像看瘟疫一样，你喜欢五五六六那种感觉，我好难过。而且班上还有一个同学，就是他家算是很有钱的那一种，反正是公子哥这样子， 嗯， 对对对，然后他对我一直有不好的感觉，就是不怀。他觉得我要抢他女朋友，但我没有，嗯，然后所以他就一直用这个点来攻击我。然后有一次，就为什么是风云变色？因为我在 KTV 有一次不小心泄露我会跳这首歌的舞蹈，嗯，然后被他知道之后，他就是一路从高一笑到高三。然后重点是 这是什么好笑的？嗯， 对，重点是有一次就是我们去那个格宿露营那一种，就是教官都很凶啊，就是到那边把你当狗在骂，就以为你在当兵一样，就骂你，一直骂到不行的时候，突然说有团刊活动来了这样子，然后结果那个团刊活动说，哦，现在四个班级哦，然后我们会放音乐，然后每个班级都要派一个出来跳舞，跟出来尬舞哦，这样子。 好巧哦！ 哇，已经很受不了，很尴尬了，尴尬到不行了，然后结果就是。你知道，因为全班都已经知道我会跳风云变色，嗯，然后就把我踢出去，然后踢出去之后呢，重点来了，他放的那首歌居然是《我爱台妹》， 放错， 然后没有，他们是叫你用《我爱台妹》来 跳风云变色， 来尬舞，你要跟四个班级的人派出来的顶尖舞者尬舞，嗯，然后是被《我爱台妹》在那边跳，然后。 真的是顶尖吗？真是顶尖舞者吗？ 就班上顶尖舞者， 班上对。然后我不是，我只是一个被嘲笑的小丑而已。然后，然后重点来了，就是他们在跳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哦好会哦，那个炸地板啊，炸走走啊，嗯。然后我就在那边跳，我用我爱台面的音乐，然后就跳风云变色，嗯。然后在下那个。全部四个班加起来有超过100多个人在看笑话一样，我不知道他们在冲他笑，就是他们应该是四个人在冲他笑。然后你们班就是有这种冷嘲热讽那种感觉。 你这么喜欢五六，那你在《三国志》近距离看到王少伟，没有很兴奋吗？ 我很想跟他讲个故事，就是说我曾经为了买五六的专辑，然后差点被火车撞。 被火车撞是怎样？ 你怎么没有跟他讲？ 就是、欸、那时候太忙了嘛，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国中他们第一张专辑出来的时候，我去买预购，然后那预购还是给你一个纸条，没有什么收据之类，就是一张纸条，然后就是预购当就是发售当天，我还记得哦，就那天是周末，然后我就赶快骑脚踏车过去，然后刚我家那边有一个平交道，那个平交道很就是你真的太想拿到五六的专辑了，结果平交道第一个杆子下来的时候，我就冲过去，结果。冲过去的时候，第二个 杆子下来了，就被卡在上面。 对，我在中间了，然后我很紧张，然后火车，我想说应该还有时间吧，就火车的自强号来得好快又好急哦。然后我就想说怎么办？这脚踏车是新买的，我受不了，我弄坏我会被我妈打死，所以当下就是第一个想法是先把脚踏车扛起来，然后往外面丢。嗯，然后丢出去之后，第二个想法就是赶快压住那个平交道那个杆子，然后跳出去。然后一跳出去，我一着地的时候，自强号从我后面闪过去，就是 超恐怖！ 我笑死！我差点为了买物流的专辑被撞死， 要死我！ 这个太可怕了啦！ 对对对啊！但而且我后来才查过，我们那个平交道铁轨每年都会死一个。 还 护嘞！哦，这真的太可怕了，这个故事太可怕了， 对，这真的很可怕。吓死我了！ 好，大家看到平交道的时候，其实就 要小心， 对， 要注意灯号。 那个跟黄灯是不一样的，黄灯你闯可能还有点侥幸， 但也不能闯。 对，然后你那个平交道，你卡在上面太恐怖了，嗯，而且你害到可能不是你自己，你害到是整车所有的人。 嗯，真的，吓死我！我现在看到平交道，我停下来。哦，这个我亲身故事。嗯， 再见了，拜拜， 拜拜。 今天的青春之歌提前开始，让我们要打就打到飞碟联播网02-2363-9955。 劲歌金曲，航行在广大的太空，然而我们的心却太空。吴青峰最新荣兵单曲《太空》。 航行太空，行太空，是你在怂恿。我又一次又一次在深夜发疯，有人挥手又行走，是你在舞动。我又一次又一次你在洪水中， 世界沟通的故事转化成关于他、关于你、关于我、关于吴青峰的音乐。吴青峰，太空。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普林斯顿暑期超强记忆训练营，读书有方法，一个暑假就开窍。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好热哦，我快要融化了。 快来冰雪奇缘动一动。 冰雪奇缘 2019暑假全台唯一动力式雪景乐园，冰宫里有旋转木马、魔法咖啡杯、极地小火车、冰雕溜滑梯、极地打雪仗。 即日起至9月15号，玉成新创中心展出，捷运后山皮镇4号出口。 当我们的孩子真正学会欣赏一首诗，他就能获得作文的5种方法，就能对人生与美感有10种体会。对孩子来说，这是何等贵重而永恒的馈赠，令他一生受用无穷。 张曼娟小学堂第三集12片 CD 原价798元，现在只要488元。 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诚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大家好，我是 Howard 许书豪。 是啊，我们爱着温情甜。 2:29，哥哥妹妹有意思，在星期二的下午。 青春之歌02-23639955，23639955，你的青春里面住了哪一首歌？有什么故事要跟我们分享的呢？ 今天的青春之歌，欢迎打电话进来哟。 我们提前上线。 嗨，飞碟你好。请关收音机，谢谢你。 喂， 马克你好。 你好。 你好，我是台北的 Tony。 嗨 Tony， 你的青春之歌是？ 我的青春之歌是刘德华的《真永远》。 真永远。 对。 这是你什么时候的青春之歌呢？ 我小时候。 嗯。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接触音乐。 哦。第一次接触音乐 的第一首歌， 嘿， 你说第一次接触流行音乐吗？ 没有，第一次听音乐。 你印象这么深刻，第一次听音乐的歌曲哦， 就是刘德华的《真永远》。而且我还要讲一个，就是我记得我这张专辑它是卡带的， 嗯， 而且是我从书局里面偷来的。 啊所以是用偷的，所以印象特别深刻。 对啊， 那为什么那个时候会想用偷的？你没钱买就对了。 也不是啊，可能是觉得好玩吧。 就是小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有一根筋断掉了，就觉得很想偷偷看。 对啊，所以印象特别深刻。我现在还留着、欸。 哇、wow ！你不会每次看到它，你都想到就是哈，这是我以前偷来的东西。 对啊。会啊， 通常这种故事好像很久之后，都多年后说他以什么10倍、50倍的价格又还给了店家， 店家应该倒了吧？ 应该不在了吧？ 哦，那除了那个时候偷过卡带之外，你还偷过什么东西？你记得吗？ 还偷过，有，还偷过那时候，我记得那时候很流行那个50块的圆珠笔呀，就是。尖头的0.4、0.5那种， 那个很贵、欸， 很细 的，很 贵，然后很容易断水，一摔掉就断。 一排的， 嗯， 对对对对。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每次都去书局偷一堆的。 你会不会其实不是有根筋断掉，你是有偷窃癖？ 没有啦，没有偷窃癖啊。 长大以后有偷过什么东西呢？ 长大， 嗯， 长大没有哎、欸，就小时候有偷。圆珠笔啊，偷脚踏车，偷卡带的。 脚踏车蛮大的。 你在圆珠笔跟卡带中间夹了一个脚踏车。 长大以后就没有再偷其他东西了， 就没有偷啦。脚踏车是看脚踏车比较好偷啊，脚踏车人家停在路边，然后 你就直接骑走 啦。 怎么可能？他没有锁龙头那些的。 很多那个时候很多那个年代很多人都没有锁、啊。 那你有后来骑回就是原地放着吗？还是你就后来就一直骑它、 啊？就占为己有啊。 就断为己有啊！可是这个世界这个城镇那么小，你不怕骑一骑路上就有人说那不是我脚踏车吗？ 应该不会那么衰吧？那时候没有想那么多啊， 就小时候没有想那么多，也没有想到就是如果偷卡带被老板抓到会怎么样，反正都没有想到后果、 欸。对啊，而且那时候很像对啊，反正小孩子吧，小孩子被抓反正也应该没什么事吧， 就皮皮的那样子。 对啊， 好的，待会为你送上你的偷窃故事。 好，谢谢， 拜 拜拜， 这是真永远。 你的青春之歌， 刘德华真永远啊。 不需要爱人的安慰，那一颗心，那一份情，不想要牵手到明天。情若是花开花谢，爱终究沧海桑田，别问我该如何。 才回到永远。看时间缘起缘灭，莫笑我无怨无悔。谁又懂怎样爱才是真永远？我看不见，我听不见天长地久的诺言，我只看见，我只听见曾经拥有的缠绵。 欢迎打电话进来跟我们缠绵一下吧， 分享你的偷窃故事。 023639955 ，Hello， 你好。 嗨，你好。 你是？ 好。嗨，午安，我是维克叔叔。 维克叔叔，你的青春之歌是？ 我的青春之歌是江美琪的《想起》。 哦。 想起了什么呢？ 其实这首歌就是我成长过程当中断断续续都会想起这首歌。 嗯。 那尤其在前几年。我爸爸过世之后，我觉得对这首歌的传达的意思更加的，在我心目中更加明确这样。 嗯， 对啊，因为这首歌里面不断提到就是一些像樱花，那像一些茶的香气，这些都是会让人家想到一些美好的回忆的。那尤其这首歌去细看，它又是那个张宇跟十一郎做的词曲，所以就非常非常经典，在我的青春期的时候，这首歌特别经典。对啊， 好，送给你喽。 好哦，好哦，谢谢， 拜拜。 OK， 拜拜，拜拜。 你刚是突然理智断线吗？你无法接上维克叔叔的话吗？ 对，我刚刚断掉了。闻一闻茶的香气，哼一段旧时旋律，要是你一定欢天喜地。你曾经坐在这里，贪图的那么阔气，就像是所有幸福都能被预期。你打开我的手心，一切都突然安静。你要我承接你的真心，花季随 是心虚，如果当初懂珍惜， 023639955，今天你的青春之歌，欢迎你跟所有飞碟联播网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一下你的青春故事。你好啊， 喂， 嗨，你是？ 喂，马克玛丽， 嗨， 我是新竹的嗨歌菜。 嗨歌菜，你有什么青春之歌？ 以前读书的时候不知道有助学贷款，我们成绩不够好，只好自己办舞会，然后有一首歌是当时的国歌，非常棒，罗百吉的《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是你们那时候歌，我不相信。 对对啊， 好。 那你有听到有一次罗百吉来上我们节目吗？ 有，后来才知道他叫 Jerry 啊。 哦，对，没错，他一直都叫 Jerry。 所以那一集你蛮兴奋的，这样。 好的，好，拜拜哦。从江美琪的响起，要到成吉思汗，这个真的是很跳痛哎。023639955，有什么青春之歌要跟我们分享的吗？ 现在是觉得成吉思汗实在太硬了，硬到接不过去，是不是？ 所以我们需要用就是讲话来让他带过一下。 嗨， 你好。 喂， 你好，我是威倩先生。 威倩先生，你的青春之歌是什么？ 我的青春之歌是一首那个以前的英文老歌，叫什么？Sherry Lady 哦 ，Sherry Lady， 是不是？他的英文是不是这样的？ 你说的是那种 Sherry， 对， 找一下。 那是你什么时候的青春之歌？ 那个其实应该是算那时候我读大学的时候吧。 嗯， 因为那时候大学我不知道，就是我们英文课就是有一个小考试，就是每一个人都要选一首英文歌，去唱啊。 嗯， 那时候我就因为我英文很烂啊，我就一直在想说我到底要唱什么歌，我就挑了 那不该选 A B C D E F G 吗？ 不可能啊，怎么敢唱那个？我就无意间就找到这首歌，我就觉得这个其实好像还蛮简单，因为它歌词就是一直在重复啊。 嗯， 它没有什么很难的文法或者很难的单字，它的歌词其实很单调。 嗯， 就是我就靠了这首歌过关，就是我觉得，而且我也觉得其实也蛮好听的。然后我唱这首歌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这首歌。 嗯， 我就觉得我这样 蛮酷的 哦。对对对，这是我的一个小回忆。 所以这首歌待会应该不用歌词，你也有办法跟着唱吧？如果这么熟，小时候还练过。 因为应该是可以，因为我觉得他真的是不难呢、啊，应该是讲不难的、啊。 好的，感谢你的分享喽。 好，不会，谢谢你，拜拜， 拜拜。 欸，今天要什么歌？我没什么歌欸。 那你再看下一通好了。 你说一直这样持续换下去这样子。 对啊，不然怎么办？ Hello， 你 好。 喂，你好，你是？ 讲话。 你在很远的地方。 喂， 你是？ 我是 Jack。 旁边是谁在控？旁边谁在控制你？ 我老婆在控制，她叫我来接啊。 被老婆控制的 Jack， 你的青春之歌是什么？ 猫王的歌哎， 哪一首 ？Are you lonesome tonight? Would you miss me tonight? tonight， 老婆 可以吗？ 老婆是不是只是想 cue 你打算进来唱歌？ 他在笑，他在笑，后面人在笑。 你们两个在，可能 我们两个 广播要关掉哦。 我们两个无聊男子， 还被纠正。好了好了好了，关收音机，再见了，拜拜， 拜拜。 Are you lonesome tonight? Do you miss me tonight? Are you sorry we drifted apart? Does your memory stray to a bright summer day?When I kissed you and called you sweetheart, do the chairs in your parlor seem empty and bare? Do you gaze at your doorstep and picture me there? Is your heartfilled with pain, shall I come back again? Tell me, dear, are you lonesome 今晚你寂寞吗？当然寂寞的时候就欢迎你转开飞碟联播网啦。在大台北地区 FM92.1 向全世界发声，也欢迎你可以锁定飞碟联播网，或是用飞碟联播网的 APP， 全世界都可以听得到。在猫王过后为你送上馆长之歌，成吉思汗。心想着，心想着，心。 有金金金格斯康，心相算心相算心相算千金相算，我愿意他相逢。 我是黄炳翔，今天呢要跟大家推荐我的专辑里面专门为很浮夸又爱说大话的喇叭嘴们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歌名就叫做喇叭啦啦。哥说他的房子有摆动，出门都是专辑接送，内衣内裤都要定做，但他袜子都破了个洞，高官都是他的朋友，大老板都称他为弟兄，各行各业他都很懂，他姓庄，我叫他庄董。什么唱面他没有见过，珠宝石头他都试过，饶舌他也会一点节奏，他的专场叫欧北共。哎，跟你说这个要怎么做，相信我这么搞准没错，不要嫌我啰嗦，看我这么成功，我玩的比你吃过的米还多。这是我的最新创作专辑你在干嘛当中最呛辣的一首歌，用强烈的音乐节奏和歌词告诉那些爱说大话的人，不要只会出一张嘴，更不要去主导别人的人生。 别再喇叭啦啦装模作样，喇叭啦啦一堆屁话，我的路我自己走，不需要你来插手，叽里呱啦好啰嗦。别再喇叭啦啦装模作样，喇叭啦啦一堆屁话，我有我的小宇宙，不是你的垃圾桶。喇叭喇叭， 你们身边有喇叭嘴的人吗？快去唱给他听吧。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019云林海洋音乐季将于8月17、18日在四湖乡三条轮海水浴场举办，有流行歌手孙盛希、 J 上知名 DJ 及街头艺人等演出，还有10名模的时尚泳装秀及在地美食，精彩活动整天不间断。2019云林海洋音乐季邀请您一同来看见云林夏日海洋之美。以上广告由云林县政府提供。 Hello， 我是沈安，这是我的新歌每种。 就当我每种撑不到最后， 关注我的专辑梦里的梦最新消息，请上 Facebook IG 搜寻沈安。 好物市集水果爆， 正宗台南麻豆老丛文旦限量预购，南方果园60年老丛文旦礼盒连续16年荣获文旦评鉴优良奖，限量100箱，要买要快，团购送礼享9折优惠。 好物只卖好水果，立即上好物市集02-2362-1968。 大家好，我是品冠。 你是我认定的天都，平淡日子半糖也满足。你是我的珍珠，在我掌心捧住，为你心动片刻不由自主。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随堂考。 没人能改变。 听的你会更好。 这个礼拜呢，我们的飞碟随堂考要请你吃晚餐了。 Supper Moment 来自于香港，请问你知道 Supper Moment 首张国语专辑的名称以及发行的日期吗？如果你知道的话，赶快打电话进来给我们0223639955 0223639955。赠品呢会送你 Supper Moment 的香氛蜡烛哦。 带着风扛起了宇宙，离别了何物，再苦也都不可以马虎。带着风深呼吸一口，未来很多要坚固，很多很多很多重担，走得该走征服。 听到这首歌曲呢，就叫做《大丈夫》，也希望香港真的能够逮住不大丈夫。他们的首张国语专辑会在8月2号已经发行，这张专辑的名称叫做《无尽》。 现实让你快要快要变作，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是谁在大直舍不得关窗？开启无界，窗外摩天轮夜好美。大直美丽华对面，开启无界，建筑大师李文胜的深凹建筑，50坪60坪摩天轮景观席限量，钢石地标，开启无界美丽落成，02-2799-2255。 不是才刚清过浴室吗？怎么又发霉了？ 你也有浴室发霉的困扰吗？其实家中的每个角落都暗藏着看不见的霉菌，尤其是每天都会使用的浴室，如果不清洁就会导致霉斑的蔓延。目前市面上开始有专为小坪数空间所研发的嵌入式除湿机，采用日本进口的沸石式除湿轮，除湿的同时也能有效净化空气，有别于一般压缩机式的除湿机，运转时不论高低温都能发挥优异的除湿效果，且搭载全自动控湿免倒水功能，让排风管不再有积水问题。所以只要拥有一台多功能除湿机，不但能改善浴室发霉，还能一次拥有暖房、干衣与空气循环的功能。 HumaDry 嵌入式多功能智慧除湿机，守护家人的健康。快上网搜寻创生科技，02-8502-3818。 我是 MC 哈的热狗， 你还记得吗？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台北市长柯文哲创立台湾民众党，创党大会上也以党主席的身份发表演说。柯文哲会后接受联访时说，要等内政部走完程序才会正式招募党员，同时成立政治现金账户。至于台湾民众党的这个名称，各界意见不少。柯文哲认为，民主社会不可能100%，一定存在各种杂音，我们就是依法行政，至少相信蔡英文总统宣誓不会阻挡，所以下午就去内政部正式递件申请。谈及台湾民众党的两岸主张，柯文哲说，身为外科医生，最大特色就是务实。2014年当上市长以来，也都是以务实的态度，秉持最重要的中心思想，台湾整体利益，人民最大福祉。 一方台湾水果茶昨天在微博发文支持一国两制，同时谴责香港罢工，违约门市解约关掉。许多大陆网友力挺一方，相对台湾网友相当不满，留言灌爆了一方脸书。位于台中市丰原区的总公司今天下午透过官方正式书面声明道歉。丰原总公司指出，总部未来将继续加强沟通全球各地的合作伙伴，遵守当地法律法规，恪守品牌不涉政治的原则，专注水果茶饮推广。这次的偶发事件惊扰社会各界，一方水果茶总部深感抱歉。交通部今天预告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93条，规划未划设车道线还有行车方向线狭窄的道路，行车速度由每小时40公里降到30公里，预定10月1号上路，违规依法处罚1200元以上2400元以下罚金。交通部指出，依据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报告，行人与车辆碰撞当速限为50公里的时候致死率 85%， 速限40公里的时候致死率 35%， 速限30公里的时候致死率可以大幅下降到 10%。 行车速度降低不仅能够维护社区邻里间的交通安全，也可以减少肇事严重程度。卫福部疾管署今天宣布，全球四价流感疫苗供货延迟，今年公费流感疫苗延后到11月15号以后分批接种，开打时程分别为11月15号开始为国小到高中学生以及医事人员，12月8号为65岁以上长者还有学龄前幼儿，109年1月1号开始其他公费对象。疾管署指出，今年公费流感疫苗顺应全球流感疫苗供应还有使用趋势，全面采用四价疫苗。虽然提前今年五月完成600万剂四价流感疫苗采购，不过世界卫生组织流感疫苗选株会议延迟一个月公布了疫苗选株决定，以致全球疫苗生产还有供货时程延后，全球各国都受影响。卫福部疾管署今天公布新增一例长病毒71型并发重症病例，为南部七个月大男婴，他是今年71型重症年纪最小的个案，住院治疗痊愈已经出院。疾管署监测国内长病毒上周门急诊就诊15148人次，连续三周下降，推估疫情持续趋缓。全国长病毒虽然以71型个案为主，但近四周社区长病毒检出型别以克沙奇 A 型为多。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134点，成为20585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31点，跌幅 1.62%， 1915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下跌46点，跌幅 1.64%， 2775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30点，跌幅 1.45%， 8854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15点，跌幅 1.21%， 25836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24点，3169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28点，指数10394点，成交金额1450亿。中央气象局发布了高雄市和屏东县大雷雨及时讯息，时间到3点30分。豪雨特报，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屏东地区可能下起局部豪雨或者是大豪雨，云林以南地区也不排除局部大雨。今天东半部基隆北海岸和大台北地区都有局部短暂阵雨。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爸爸，我们还要搬家哦。 对啊，但这次是搬到属于我们的家。 在哪里？ 在淡海新市镇的捷运丽境，以后你上学只要下楼就到咯。 月付19000，轻松入住甜蜜两房。捷运丽境，02-2626-0800。 优福华语近年排行榜， 本周第五名告五人，爱人错过；第四名周汤豪 ，I Go； 第三名伍佰 and China Blue， 深秋的祝福。 第二名 CTO Started， 第一名信为你着魔。 每周日下午两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国纪念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我是伍佰。 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凌乱的房间，素颜赴的约会，小到没形象，我更优雅，扯不上边。喜欢就直讲，不喜欢就删。跟其他女生不一样，怎么了？不掩饰，也不假装。我只想让你在第一眼知道我真正的模样，甜美的、乖巧的、安静的，聊你也不要。太叛逆、唱反调，说穿了是我的撒娇。看起来太强悍，是不想让你烦恼。原谅我的。你脸孔不偏，累了倒头就睡，想吃就吃饱，我更可爱，距离很远。喜欢就直讲，不喜欢就删。跟其他女生不一样，怎么了？不掩饰，也不假装。我只想让你在第一眼知道我真正的模样，甜美的、乖巧的、安静的，量你也不要。太叛逆、唱反调，说穿了是我的撒娇。看起来太强悍，是不想让你烦恼。原谅我的。 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今天的第二个小时呢，我们有大来宾。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孟耿如的《我不可爱》。现在要欢迎的同样名字有一个如字的，让我们掌声欢迎魏妙如同学。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的魏妙如。 嗨嗨嗨嗨嗨，来自于新加坡魏妙如。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在之前有听过他的作品？那之前你还有跟一个是你的 DJ 好友有合作吗？ 对，之前是有发行过一首比较电音类的歌、那首是跟一个 DJ 叫做 Usagi， 对，那首歌叫 Be You， 然后是去年的 八月，哎，去年十月，然后它也是一个台湾的一个动漫剧的一个片尾曲。 哦，所以其实你的歌在之前那些作品都有搭上一些剧，对不对？ 嗯，对，就像在那之前也是有两首是在那个106的访客，的插曲。 所以今天呢，来到了哥哥妹妹有意思，是因为带来了自己的这一张，里面有三首新歌的作品， 三加一。 三加一，对对对， 那个加一就是 sing along 嘛，对不对？ 对，一个 demo 版本， 就是 demo 版本 最初的一个感觉，想要呈现给大家的。 好，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会好好的来听听魏妙如的这三首歌曲哦。首先呢，就来听听这一首，我觉得就是之前听到的 Be You 跟现在就是你这三首歌的感觉差异是蛮大的。 嗯， 我们先来听听这首 Be You， 啊，去年的作品。魏妙如呢，除了今天来到哥哥妹妹有意思，当然是以他的创作人身份还有歌手身份，但其实呢，除了创作人跟歌手之外，能不能介绍一下你的另外一项事业先？ 好啊， 因为他刚刚呢给了我们说，哦，我们有那个有这个 小礼物 要送给你， 七夕情人节之前的礼物。 天哪，然后这个礼物很酷哎，他送给我们两个人不一样，这算是一个小小的圆圆的玻璃球，里面有一朵 干燥花，对 对，然后这个干燥花呢，其中一个是绣球花， 对， 另外一个是紫玫瑰， 对，紫色的玫瑰， 然后都有不一样的花语， 是的，蓝色代表着圆满美满，那绣球花，然后那个紫玫瑰是深刻的爱情， 深刻的爱情， 对， 好深啊， 吴玛丽非常的需要， 是吗？是吗？ 需要需要 哦，因为我在新加坡是有从事那个。就是花艺类的工作，所以就是偶尔喜欢做一些小小的这种小东西，还有花束啊、干燥花、鲜花都有。 那你现在来台湾的时候，你的空间怎么办？你的花艺？ 大家都会问这个问题， 对啊， 就是我妹啊，就我跟我妹妹一起在弄的，所以就妹妹会照顾。 你会来台湾宣传，然后趁机去寻访几个台湾大的干燥花的店吗？ 其实我蛮喜欢，就是台湾很多这种类型的店，还有花市，所以前几个星期都有去看看。 哇，那巷弄之中其实很多家，就默默的小店，然后狂包这样子， 对对对， 然后那个价格差距也非常大，有非常非常贵的，然后也有就是平价的。 对对对，其实干燥花不便宜。 对啊，当初怎么会开始这个干燥花事业的呢？ 一开始就是去旅行的时候，我记得是在日本的时候，日本也是很多很漂亮的花店，然后就从那边就是喜欢上了这种。 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哇，有一个花店，然后想要说，哎，我回新加坡的时候，或许可以就是先去学怎么去一些比较基本的课程啊，就是关于花、啊、怎么去处理花、啊、这样子。然后后来就自己开始，好像是有一年的情人节，就自己开始做，然后从朋友开始卖。对对对、嗯、卖还有送啦、嗯、对，然后从那边延续就有了一个自己的一个空间。 哦， 对对对， 那是妹妹把你拖下水还是你把妹妹拖下水的呢？ 我把妹妹拖下水 听起来完全是自己喜欢想要开花店，然后就说妹妹一起来。 可是原本新加坡比较没有这种东西，是不是？ 就是还好，就是慢慢开始比较多，但台湾会比较多。 嗯嗯 嗯，好，所以这个除了干燥花之外，然后那你又是什么时候开始想要当专职歌手的呢？ 其实一开始就是大学毕业后就已经就是往音乐这条路， 嗯， 然后花艺这件事情是两年前才发觉，哎，我有另外一个爱好这样子，但写歌还有唱歌是一直以来从18岁就开始的，然后这一次来台湾是宣传这张新的 EP 叫做如果搬到你的城市里，然后它主要那首歌是关于我自己之前的一段远距离的爱情，对对对，然后 所以那个男孩跟女孩的故事是你自己真的故事，不是想象的。 那个女孩就是现在坐在我们对面。现在大家听到他的声音、啊、 我刚刚边看想说女孩自找的、啊、还在 什么 还在那批评女孩，是不是要跟大家分享男孩跟女孩的故事？ 那我们来听听就是这个故事。好，第一人称， 第一人称就是 魏妙如自己的爱情故事。 对啊，男生是台湾人、然后我是就是在新加坡。 问题怎么认识的？ 就是在台湾，我两年前在台湾也是有一些新的作品的时候来宣传的时候、通过朋友认识的。 哦， 对，然后就有想要维持，但是后来还是因为一些现实的因素，就分开了。然后就是我觉得就是想要写这样一首歌去纪念那一段回忆，然后可能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个想念的人，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不想去正式的去面对这件事情，所以我想通过这样一个作品去，好像说告诉自己，it's okay， 就是可以去想念一个人是很正常的。 那中间跳过太多了吧？ 对啊，现在是细节拷问时间。 哦、OK， 好， 所以你要知道什么细节呢？ 那个时候两年前来台湾，可是像你这一次宣传，你在台湾待多久？在台北待多久？ 这一次会待大概2个月。 你的宣传好久哦。 大概对对对。 那上次呢？上次你待了多久？ 上一次也是大概待了6个星期。 OK， 待一个半月。然后你认识了这个经朋友介绍的男生，这个场合是在哪里？ 场合是在一个 饭 局。 吃饭 吗？对对对， 在饭局认识。但这个男生现在他也不在台北了，就他搬到日本去生活。 然后跟他认识了以后，你们有很快的就觉得很来电，还是其实是慢慢的？ 是慢慢的，就是在那可能一个月吧，整个 暧昧燃烧到高点， 就是约会，就是吃饭，然后刚好就是那时也是夏天，然后刚好是我的生日的时候，对，然后他就又比较 有些表示， 对对对，然后后来就我回到新加坡还是有想要维持，所以我就来回飞了几趟 一阵子， 对，他也是，然后但后来就是还是觉得有点辛苦，因为始终就是不知道我们最终会在哪一个地方，哪一个同个城市落脚，然后他也是其实也不想待在台湾，就是他又想过说要到新加坡或是到日本，对啊，然后是我自己可能当下觉得哎呀太难去有一个 结果， 对啊，所以就选择放弃。 就是他的 放弃了， 吸引力没有达到，你决定就是 不顾一切的搬过去。 是有哎、欸，但就是好还是很理智，因为我觉得我在谈恋爱这一块还是非常理智的，就是会去评估说，好，我在新加坡有家人，然后有自己 的花艺空间， 对对对，然后就是很难说完全都放下，就奋不顾身的搬到另外一个城市去住， 所以那个时候你们在谈恋爱过程当中，然后从原本在台北认识，然后又变成了台北新加坡的远距，远距了多久呢？ 大概半年吧。 好，然后这中间就是有你飞过去，你飞过来，他飞过去，这样子， 对对对， 最后 这中间有讨论到说要不要在新加坡生活吗？ 有啊， 要或是要不要在台北生活吗？这样的未来性的想法 都有，就是可能说我可以长期在台湾居住，但就是因为我在新加坡有事业，然后他当时是属于就是事业方面是还在寻找新的，所以他比较有那个 空间， 对。然后他是有开始就在新加坡，就是发一些他的 resume， 就是给大家看他的那个履历之类的，但就是还是找不到，对。所以后来就是觉得说，不知道要多久才可以在同一个城市啊、 然后两方呢也没有一个人，其实男方如果真的愿意的话，他是可以不顾一切的飞到新加坡，因为反正他没有工作嘛，对不对？他没差，对。然后 需要花钱 啊、哦、对啊，也是、哦、他没有说 Ruth 你可以养我啊，那没有问题，那我就飞过去找你 啊。这样子就是负担会有点大 还是 Ruth 也是一个就是蛮脚踏实地人，觉得不行，就是你来你还是要有自己的工作，你不能当烂软人让我养。 对啊，我就是蛮， 他就是理智派的， 理智的、还是觉得说要大家都要有自己的事业这样子。对， 所以也才有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一首歌。那现在我们就来聊聊这一首歌吧。就当时呢在想着说，那如果好那个男生没有来，可是如果我真的下定决心来到了台北，那跟他活在同一个城市里面，是不是这段感情就可以继续下去呢？ 对， 然后因此有了这一首如果搬到你的城市里。 是的。 是什么时候写出了这首歌呢？ 大概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开始，就是在回顾 过去的逝去的恋爱， 对，这一年到底是就是得到了什么，然后失去了什么，然后就有灵感写这首歌。然后我觉得当下的那个出发点也是因为后来我看到说他就是现在也是 move on 了，他已经有对象了。 Oh, OK， 对对对，然后就觉得说，就是其实是觉得祝福他的，但那个祝福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就是 心里有点难过、 惆怅， 对，但也不知道在惆怅什么，就是。没有说要去挽回什么东西，只是说还 就只是觉得可能原本有机会我们也会有个结论的那种感觉。 对， 那所以你们现在是完全没有联络？ 现在目前为止没有。 那他知道这首歌在讲？ 应该不会知道。我应该不会去跟他说，这是我写给你的。就 但你们共同朋友不会说，你知道他发了那个新的 EP 耶，里面有一首歌， 就介绍他给你那个朋友嘞。 哦，或许吧，也许他会知道，但可能他现在的。就是大家都已经有各自的生活了， 他知道可能也不会发讯息给你， 对啊，不方便去说，我知道然后要怎样？ 不会突然就有一天从日本就飞过来。 我跟你说，理智派人就也不会妄想那么多。 对对对，我只单纯的想要就写一首歌，然后就是想要纪念自己这样的一段心情。 是哦，不会想的就是有一天就是他突然出现在，完全没有想过这个 scenario 吗？就他知道以后，他放下就是。我这个新的女友其实只是你的 rebound 而已， 怎么可能？ 我不顾一切，然后非要新加坡找你。 可是这样子，我也会觉得说，哈，那你会不会之后也这样对我？就是我 有点困惑，对不对？ 对啊，就是也没有想要破坏任何事情，就是我也是蛮 enjoy 我现在的生活，只是每个人就是还是会有一个小角落，你心里有一个小角落，你都有一个在思念的人。 所以这首歌就是最好的一个句点了。 就是一个句点，对对对。 在魏妙如的平行时空当中，他们曾经发生过一段轰轰烈烈可以持续下去的爱情，但是那就在这一张 EP 里面的平行时空，就在这首歌里面了。 对， 就是当时如果搬到你的城市里，我们送上了就是你特别要放 demo 版进去，就是觉得它那个感觉最纯跟最真吗？ 对，就是一开始的那个创作那首歌跟着钢琴，然后就是哼唱出来的时候，我觉得 demo 会比较贴近那个一开始的感觉。然后后来的编曲就是也是加了很多情绪，但就是比较满一点。对，所以大家可能听到的是一个过程。 我喜欢紧闭着眼睛说着谜语，仿佛下一秒就瞬间转移。我不喜欢睁开眼睛还在原地，因为太可惜这个世界没有你。如果搬到你的城市里，生活与呼吸 像觉得很熟悉。如果搬到你的城市里，没有了距离，再多勇气都来不及，打开心里只剩下回忆。 如果搬到你的城市里，但是其实刚刚在跟魏妙如聊天的时候也有说到，就是这些事情呢，就是如果就只是如果，实际上如果真的发生，你真的搬过去了，也是会有其他新的问题。就搬过去以后，像 App 上面有人说啊 ，App 上说，你以为搬过去就会修成正果吗？没有啦，搬过去以后吵架就会说，我都为了你从新加坡来台北，然后这样我为了你放弃我的事业， 大家好厉害。 但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子，因为你会觉得。 我牺牲了一些， 对，我牺牲的比较多。 对， 我是一个有事业的，然后我抛弃我的家人， 我的花艺事业， 来到了，就是在这边跟你生活，你还跟我耍王子病，这样子很难过。好，那这张EP 里面呢，除了我们刚刚听到这个最重要的，如果搬到你的城市里这个发想之外呢，现在这首歌曲是比较甜的歌，叫做《天天想你一遍》。 对，这首歌它就是。比较像是在形容男生女生的那种甜蜜的思念，就是思念不一定要是感伤的，就思念有时候可以就是那种甜甜的思念，然后它不是一个，也许就是在我更小的时候曾经有这样的感觉，但就是现在有点距离感，所以当时就想要就是 你说长大以后比较没有那种青涩的甜蜜感， 对， 對， 對， 對，然后这首歌是想要营造出这样的一个氛围，写了这首。 我想问啊，就是你那时候说你大学毕业以后你就想要当歌手，那其实呢就是在资料里面有说你那时候主修是念什么。 我是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念那个新媒体。 新媒体，好，就是网络啊相关的啊这些吗？ 对。 好，那新加坡国立大学就是在意全球大学排名的各位就应该知道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排名是非常前面的，好，是名校嘛。那个时候你要选择就是走歌唱路的时候，家人是反对的吗？ 是，就是爸爸是不是很高兴啊，然后就有冷战了大概半年这样子。 半年 就是可能没有什么说话，然后他也可能没有过问太多。但就是后来我发现他们慢慢接受，是因为有一次有一个音乐会的时候他自己买票来看。 哦， 就是 他没有， 对，他没有说，然后就是跟我妹妹一起买票来看。对，然后再发现他现在好像慢慢可以接受，因为我当时只是想要证明给他看说我真的很认真在做这件事情。所以其实就是以音乐维持生活，当时在新加坡就是有，就是除了花艺啦，我更早的时候就是有一个 活动公司，但就是专门在婚礼啊、嗯、或者是一些商演上面，就是有一些 live band 的一些演出、 嗯、 对，所以就是从那边开始就证明说我是很认真的想要做音乐这一块，然后把它衍生出一个是可以有收入的东西。 是、 嗯、 可是那个时候等于你大学刚毕业，然后你就觉得说嗯，那我就自己来创一个公司，然后做这件事情。 对对对， 这件事情在你的同学或在你的同侪、嗯、同年龄的朋友之间，这件事是常见的吗？还是大部分的你的同学们就是念完书以后，他们现在大部分会去哪里或做什么？ 我蛮多同学都是好像到国外， 嗯， 或者是很多都是在政府的那个 就直接进就是国营企业， 对， 嗯嗯， 然后比较少是会自己出来就是创业， 而且直接创业开公司，哎、嗯， 对，就是会蛮辛苦的。前两年有几次、嗯，就是当大家都觉得说，就是不把你当一回事的时候、然后你就是要一直坚持，然后就是我觉得就要证明，一开始是证明给大家，然后后来发现哎、欸、大家好像就有一些成绩的时候，大家慢慢接受你的时候，是你要让自己可以越来越好。 嗯， 对，嗯， 好。所以呢就是在大学的时候，然后决定你真的要做歌手路了，虽然爸爸妈妈不太赞同， 嗯， 同样就是也是只有在另外一个平行时空，你才会知道，如果你没有当初做这个决定的话，你会在哪里，对不对？ 对啊，我在想，也许我会是在，我不知道，在写一些可能 journalist 还是 OK， 就是 editor， 我不知道，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些，嗯、还是跟媒体有关的。 嗯嗯嗯，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曲《天天想你一遍》。 这不狡辩，也不假装讨厌。这倦意的季节，这次多了甜蜜感觉。天天想你一遍，羡慕情侣在逛街，看看 IG 照片，每天都是浪漫打卡情节，反反复复嘲笑我的。 这一张新的单曲当中呢，新的 EP 当中呢，还有一首歌，这首歌呢是泰文，我们直接请 Ruth 自己来教我们念一下好了。这个泰文叫做 Chanki Tengte， Chanki Tengte， 对， 意思是 意思是我想你了，但它其实是女生对男生说的一个说法。 Chunky 腾腾 腾特 ，Chunky 腾特， 对对对， 好难哦。 因为我觉得你念蛮准，有一个鼻音的感觉。 Chunky 腾特， 哦，你超像的。那男生是要另外一个说法， 男生是要用阳性的说法， 对对对， 不可以用那个。 对，这首歌就是我刚刚说那个如果搬到你城市里面的男生，就他之前有去过泰国，然后在那边学泰拳的时候，然后就是有 我学泰拳， 对，他有就是透过视讯的方式，就是 FaceTime， 然后就带我去看了泰国的一些地方。然后后来隔一年我再去泰国跟我家人一起去的时候，就又看到 回忆涌上心头， 就觉得很熟悉，然后又看到一个 live band， 然后因为我其实很喜欢听泰国歌，就是 live band 的，然后就有那个感觉，然后就想要写一首就是泰式的情歌， 然后传给他 Chunky Tang Tang， 我们哎、欸，你说怎么那么像啊？就是你的那个 pronunciation，对，然后就想到了。就是要写一下这样的歌，然后回去的时候就这首歌就诞生了。 泰式的乐团歌，如果呢大家有去过泰国，去过曼谷，然后真的有去过他们的 pub 或是 bar 里面听过他们那个乐团唱歌的话，这首歌真的很有那个感觉。我想你了。那其实呢，在八月份的时候，你在台湾其实有一场音乐会要跟大家见面，对不对？ 在8月24号，然后地点是在公馆的河岸留言，然后下午3:30。然后呢，只要就是凭这一次的这张实体 EP，就可以入场。 OK， 好，所以在8月24号的时候，下午3:30，在公馆，在公馆的河岸留言，然后你就可以好好听听这个舒服的声音，然后听他的，这根本就是为那个男生而做一张 EP， 这就是一段感情的 EP 啊。 对，好像就是每一次，我觉得我写歌都需要是一个，因为一个真实的东西 啊， 对。 就比较难用虚拟想象的这样， 對對對， 所以 Chunky Tang Tang 也是很用心的在。 我想你了，今天我们要谢谢 Ruth， 我们要谢 谢 魏苗如， 谢谢。 正歌 金曲，我永不会熄灭。人生是光的弧线，珍惜每一个今天。爱是如何才能体会，就像漩涡一迷绝，守护着你和永恒的爱。 如果心有门，谢谢你，让我进入你的每一段青春，守护你。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爸爸再见。 做老爸，有囡仔爱栽培。 是，我走。 啊，若做师，有工班爱交陪。一个人肩胛头爱打足多。双香道文发，最强 CP 值，品力到底。再会，港班这四个优质升真多，召唤新国减五万哦。金卡空白空空八八九九五八，空白空空八八九九五八。大文发福利课，生意稳发啦！ 藜麦，你真正袂歹。 有七天有机三色藜麦粉限量来袭，百分之百有机认证，百分之百真实谷物， 满满的蛋白质、矿物质及膳食纤维，还零胆固醇，免烹煮，直接添加到食品、饮品一同享用， 超强饱足，超级满足，适合全家人的营养补给。 有七天有机三色藜麦粉， 快拨0800-88-0038或上好物市集。 天堂与地狱之间只有两秒钟的距离，帅到分手破译点播后，周汤豪引领抒情歌全新潮流，两秒钟 Sony Music。 大家好，我是孔晨玉。 唤醒一整夜的冷梦，让曙光穿过冰冷的手， 长大，朝着曾经说过的梦幻，有几分能坐上？承诺不再伟大，属于同个宇宙的爱人，终究会离开吧。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寸，不管再怎么考虑也都不会改变，除非你对我浪费。如果送了你怎么算是幸福，我讨厌一个人开香槟庆祝，的画面对我来说只是一片空无，说跑到最后一迷路，想接受就这样的结束， 我就是重感情的废物。你是重感情的人吗？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要为你送上这首歌曲呢，专程送给小辣椒，他最爱的欧旋高尔宣。#敢有色眼光， 所以我打包行李放在后车厢里面，我想要环游这个世界，忘掉我的疲倦，因为我忘记我有多么独特，感觉没开了多久就到午夜掉进银河，天空又蓝又黑搭配我的性格， I like that， 感受这世界的多色，我们不一样，不同的谜样，想的花花绿绿，想的弯弯绿绿，也我们不一样，不可以掩饰彩虹的颜值，不用特别修饰彩虹的颜值，也不用特别修饰，也不可以掩饰。 So let's get more, I'm gonna get more。 待てね。 我想和你一起数满天星星，躺在我怀里唱最美的旋律， 喃喃自语，在黑夜里你不明白你细微的呼吸， 首张专辑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感动推荐红。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单字 pass， 听力 pass， 美语 up， 乐趣是学习的动力，吉德堡美语线上学习平台 online learning 为孩子量身设计有趣互动，提高在家学习乐趣，让全美语环境无限延伸。 Let's enjoy online learning， 中原普渡拜丁丁大赚钱，传爱滋味黑八宝薏仁宝牛奶花生提来到， 阿乐阿乐透 财神拢会到哦。 想要增强记忆力让工作更有效率吗？希望孩子读书专心提升考试成绩吗？ 我是竹科工程师吴文斌，参加脑力开发艾美普训练，让我轻松考取五张证照，升上业务经理。 我是台中张雅婷，艾美普让我英文多益考965分。 中华全脑开发记忆协会 Prepare You for Success 艾美普训练全国免费试听，0800-88-6678，0800-88-6678。 我们是 CTO。 Oh baby, baby, it's time to say goodbye. Oh baby, 两个小时时间真的过得非常的快。我是欧马克， 我是玛丽。 同样的，也欢迎大家呢，在除了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可以收听哥哥妹妹有意思之外呢，也欢迎可以追踪我们的 SNS， Facebook 搜寻欧马克或是玛丽的象牙塔，帮我们按个赞。然后另外呢，我们的 Instagram， 我们的 IG 是 Mark Orange M A R C 底线 O R A N G E 跟 Mary in Tower。玛丽的象牙塔， 是的， 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常常的看到大家啊，看看大家的限动，你懂一个蛋的感觉吗？ 你懂一个蛋的感觉吗？ 你说的是你懂一个蛋的感觉吗？ 好像是吧，不是吗？ 你懂蛋吗？还是什么之类的？ 你懂身为一颗蛋的感觉吗？ 我们不是蛋，我们不懂蛋的感觉。就算我们是蛋，我们也不懂那颗蛋的感觉。就像我们是人，我们也不懂另外一个人的感觉。最后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田雅获的 My Hero。 祝你有一个快乐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咯，拜拜。 Suddenly you passed away. 2019夏季国歌，今夏最辣单曲 Señorita。 全球1亿6000万次超热点听，